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进入新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北昌火力发电联合企业推进新造发电能力的工作，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和东平壤火力发电厂促进采用靠无烟煤的无柴油着火技术的工作，各地大规模水力发电站努力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比重来增产电力，江东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和顺川地区青年煤矿联合企业每天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此江岛林业管理局下属各地林山坑木生产事业所每天超额 23% 完成原木生产计划，上龙矿山每天超额 40% 完成生产计划等，开采工业省下属矿山和工厂也连日超额完成计划。另外，各地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奔赴大动力基地、煤田和农场等，积极鼓舞工人群众和农业劳动者在新年的进军中掀起革新，取得成就。